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半条命的 DOTA 帝国威尔福无领导管理。前面呢，我说到了最近几年啊大红大紫的游戏 DOTA 2。今天和你一起看看威尔福公司在管理和招人上的故事。你会发现威尔福公司呢在人事方面啊可能是世界上最有特色的公司之一。威尔福公司的第一个原则是公司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需要向他人汇报工作。当然呢，这也就意味着公司内没有所谓的 CEO、CTO、总裁、副总裁、总监、经理等等职位，员工之间没有上下级关系。在威尔福里面，公司是彻底扁平化的。这种扁平化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做任何事，也意味着如果你啊想去问别人你到底要做什么的话，其实没人能给你答案。我第一次啊听到这个公司文化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吃惊，因为呢，在任何一个组织里，没有秩序就意味着没有产出。那大家都是平级的，也就是大家都不需要负责人。但是啊，威尔福公司的新员工手册上写道，我们不需要任何人管，谁也不需要向谁汇报。要去威尔福公司参观并不难，那如果你是个 DOTA 2的粉丝，报上你的账号就可以预约。不过呢，作为一个伪游戏迷啊，我就没有这份幸运了。但是呢，我有幸听参观过的朋友说起啊，这个公司的开发环境非常奇特，也可以说非常的奇葩。一个员工呢被招进来以后，那他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别人也不会告诉他要做什么。威尔福的办公桌下面啊有滑轮，所以员工可以把自己的桌子随便移动到一个项目组里去，听听别人聊天，聊出兴趣来以后呢就进那个组里工作了。基本上可以说啊，威尔福里面每个人想要干什么兴趣最重要，员工呢可以加入他们认为自己最感兴趣最喜欢的组里去。那有些员工啊非常厉害，可以在若干个组之间穿梭。那有些员工呢则有办法拉起一波人开启新项目。从这一点看啊，威尔福招的都是那些主动意愿非常强的人。这当然不是什么坏事情，但一定程度上或许啊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威尔福的游戏经常跳票。那不管是为了质量还是为了创意，跳票啊可能都是威尔福的文化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然的话，员工的主观能动性没有发挥好，可能啊就做不出高质量的产品了。但是我们知道，任何软件的开发呢都有很多很有挑战的活，也有很多非常无趣的事情。那威尔福是怎么做到让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兴趣的同时，又确保那些脏活累活都有人妥妥的干掉呢？威尔福更有意思的是招人不拘一格。威尔福公司招人的标准很多时候是不确定的，那似乎啊不管什么样的人才，只要有意义有特色都可能被招。比如说我们打开威尔福的网站看一看，麦克安宾德呢这位老兄啊位列员工表第一位，他是计算机和心理学双学士，心理学博士。他在自我介绍中表示啊自己在公司内的职责很模糊，但大体上呢是把心理学的知识和方法论运用到游戏里。我突然之间啊就能理解了为什么网上对威尔福的游戏评价总是啊特别的引人入胜，挑战人的极限却不过。那想来呢，这与公司里有个心理学博士啊天天琢磨什么样的游戏才符合人的心理一定是不无关系。比如说莱斯利·里德这位威尔福的前员工，如今的创业公司 CEO， 在加入威尔福之前他是某高中的管理员，因为使用了威尔福游戏传送门来给学生上物理课而被威尔福的创始人相中加入了威尔福，这算得上是非常的不拘一格招人了。有关威尔福公司用人最不拘一格的事情，莫过于雅典大学经济学教授亚尼斯·瓦鲁发斯基一篇博文里的故事了。亚尼斯是欧洲著名的经济学家，那经常在网上写一些博文，分析欧洲经济形势、希腊经济危机等。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呢，某天啊，他突然收到了一封信。那通常情况下，他收到的信太多，这种类似垃圾邮件的信啊，都是直接删了不读的。但是那天啊，却鬼使神差地读了起来。写信的人呢自称是一家叫做威尔福公司的 president。 由此看来呢创始人在和外面联系时啊还是需要一个名称的。威尔福虽然没有 CEO， 但是却有个 president。 这位 president 就是威尔福的创始人加布纽维尔。在邮件里他大大夸赞了亚尼斯一把，然后表示要邀请他来西雅图访问威尔福，顺便讨论一下在游戏这样的虚拟世界里面经济学的规律是如何运作的。亚尼斯呢就这样跑到了西雅图，经过一番交谈，他决定通过兼职方式加入威尔福，作为他们的助战经济学家。亚尼斯之所以对这份工作感兴趣，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在虚拟世界里面，每一笔交易和行为都有详尽的记录， 那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呢，虚拟社区的数据详尽，一点不差，任何分析都可以基于完整的数据做出来。与之相反呢，现实中啊，我们的经济行为不可能被完整的记录下来，所以现实世界里面的经济学研究需要利用大量的统计学知识，做很多的假设，这样一来呢，对于现实世界的经济学研究啊，难免做不到精确。而虚拟世界的这个优势啊，可以让经济学研究完全抛弃传统的基于统计的方式，使用绝对准确而完整的数据，做出传统经济学上完全无法做到的分析和研究。当然了，对于威尔福公司来说，请一个经济学家来提供咨询，对于他们如何在数字世界里面赚钱，肯定是非常有意义的。然而我必须说啊，这种读了别人博文以后就打算请人来面谈，面谈完了就让人来做自己员工的做法，除了威尔福，我还没有听说过第二个公司。以上呢，都是这家公司好的一面，但是威尔福啊，其实也面临员工离职的问题。离职的原因呢，大多都指向了一件事情，就是创始人纽威尔既不愿意把公司卖掉，也不愿意上市。这样一来呢，那些指望着公司上市以后期权可以大量盈利套现的员工，自然会在等待中慢慢失望，直至离开公司。威尔福最初啊，成立依赖的就是创始人自己的钱财投入，此后也从未向资本市场募集过一分钱。而且呢，威尔福公司盈利好，不缺钱。这样一来，资本市场想要从威尔福公司分一杯羹就比较难了。但是呢，在威尔福公司漫长的发展历史上，一直不缺想收购威尔福的公司。收购价呢，从最初的几千万美元到近期报价10亿美元，收购价可谓诚意满满。然而纽威尔接受其他人采访时态度非常明确，在他有生之年啊，多半是不会改变这个念头了。那么亲爱的朋友，你是不是愿意去一家没有老板，干活凭兴趣，招人看缘分，但是却永远上不了市的公司？